平津侯主府列传第52。丞相公孙弘者，其淄川国薛县人也，字季，少时为薛玉吏，有罪免，家贫，牧食海上，年40余，乃学春秋杂说，养后母孝瑾。建元元年，天子初即位，召贤良文学之士，是时弘年60，征以贤良为博士，使匈奴环抱不合上意，上怒，以为不能，弘乃病免归。元光5年，有诏征文学，淄川国复推上公孙弘。弘让谢国人曰：“臣以长息应命，以不能罢归，愿更推选。”国人故推弘，弘至太常。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100余人，弘帝居下。册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，诏入见。状貌甚丽，拜为博士。是时通西南一道，治郡，巴蜀民苦之。诏使弘视之，还奏事，盛悔西南夷无所用，尚不听。弘为人挥其多闻，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，人臣病不简洁。弘为不备，食不重肉。后母死，服丧3年，每朝会议开陈其端，令人主自责，不肯面折廷争。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，辩论有余，习文法立事，而又原事以如数，上大悦之。2岁中至内左使，弘奏事有不可，不停辩之。常与主角都尉汲黯请见，汲黯先发之，弘推其后。天子常悦，所言皆听，以此日益亲贵。常与公卿约议，至上前，皆备其约以顺上旨。汲黯庭节弘曰：“其人多诈而无情实，实与臣等见此意，仅皆备之不忠。”上问弘，弘谢曰：“夫知臣者以臣为忠，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。”上然弘言，左右幸臣每悔弘，赏亦厚遇之。元朔3年，张欧冕以弘为御史大夫。是时通西南夷，东至沧海，北驻朔方之郡。弘朔见，以为疲弊中国，以奉无用之地，愿罢之。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至朔方之变，发实策，弘不得一。弘乃谢曰：“山东鄙人不知其变若是，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。”上乃许之。汲黯曰：“弘位在三公，俸禄甚多，然为不备，此诈也。”上问弘，弘谢曰：“有之。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案，然今日庭节弘，承重弘之病，夫以三公为不备，承事诈欲以吊明。且臣闻管仲象棋有三规，持你于君，桓公以罢，亦上谏于君。晏婴向景公，食不重肉，妾不易思， 齐国易帜。此下比于民，今陈洪未为御史大夫，而为部辈，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，无差。诚如汲黯言，且无汲黯中，陛下安得闻此言？天子以为谦让，欲以厚之，足以洪为丞相，封平津侯。洪为人义计，外宽内深，主常与洪有隙者，虽养与善，因报其祸。杀主府偃，袭董仲舒于胶西，皆洪之利也。食一肉脱粟之饭，故人所善宾客养衣食，洪俸禄皆以己之，家无所余，是亦以此贤之。淮南衡山谋反，至党羽方及，洪病甚，自以为无功而封，未至丞相，以左明主田府国家，使人由臣子之道。今诸侯有叛逆之计，此皆丞相奉职不称，恐妾病死，无以色责。乃上书曰：臣闻天下之通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，曰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长幼之序，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。智、仁、勇，此三者天下之通德，所以行之者也。故曰：力行近乎仁，好问近乎智，知耻近乎勇。知此三者，则之所以自治，之所以自治，然后之所以治人。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，此百事不易之道也。今陛下躬行大孝，见三王，见周道，今文武，历贤与禄，量能受官。今陈洪疲奴之志，无汗马之劳，陛下过意擢陈洪卒伍之中，封为列侯，置位三公。陈洪行能不足以称，素有负心之病，恐先狗马填沟壑，终无以报得色泽。愿归侯宴，起骸骨，避贤者路。天子报曰：古者赏有功，褒有德，守成上文，遭遇右武，未有一此者也。朕素昔庶几或成尊位，俱不能宁，为所与共为治者，君宜知之。盖君子善善恶恶，君若谨行，常在朕宫。君不幸离双禄之病，何恙不已，乃上书归侯，起骸骨，是张震之不得也。今事少贤，君其省思虑，依精神，辅以医药，因赐告牛酒杂帛，居数月，病有抽，逝世。元寿二年，洪病，竟以丞相中。子杜嗣为平津侯，杜为山阳太守十余岁，做法师侯。主府偃者，其临淄人也，学长短纵横之术，晚乃学艺春秋百家言，尤其诸生间，莫能后遇也。其诸儒生相与排病，不容于其家贫贾代无所得，乃北游燕赵中山，皆莫能后遇，为客甚困。孝武元光元年中，以为诸侯莫足有者， 乃西入关见魏将军。魏将军朔言上，上不召，资用罚，留酒，诸公宾客多宴之，乃上书阙下。朝奏，穆召入见，所言九事，其八事为律令，一事见罚匈奴。其辞曰：臣闻明主不务切谏以博官，忠臣不敢避众诸以直谏，是故事无一策而公留万事。今臣不敢引忠必死以效于计，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。司马法曰：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平，妄战必危。天下既平，天子大凯，春搜秋耳，诸侯春振旅，秋治兵，所以不忘战也。且夫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争者末节也。古之人君一怒，必伏尸流血，故圣王重刑之。夫勿战胜穷武士者，未有不悔者也。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，蚕食天下，并吞战国，海内为一，攻齐三代。勿胜不休，欲攻匈奴。李斯谏曰：不可。夫匈奴无城郭之居，伪姬之首，迁徙鸟举，难得而至也。清兵深入，粮食必绝，种粮以行，众不及事，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，欲其民不可一而守也，胜必杀之，非民父母也。迷避中国，快心匈奴，非长策也。秦皇帝不听，遂使蒙恬将兵攻胡，辟地千里，以河为境。帝固则鲁，不生五谷。然后发天下丁南以守北河，曝兵戮师十又余年，死者不可生数，终不能逾河而北。是岂人众不足，兵革不备哉？其事不可也。又使天下非楚晚粟，起于黄垂琅琊富海之郡，转输北河，率三十中而至一旦。男子及耕不足于粮饷，女子纺机不足于帷幕，百姓靡婢，孤寡老弱不能相养，道路死者相望，改天下使叛秦也。及至高皇帝，定天下，略地于边，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，御史常进谏曰：不可。夫匈奴之性受聚而鸟散，从之如薄影，今以陛下圣德攻匈奴，臣妾危之。高帝不听，遂北至于代谷，国有平城之围。高皇帝盖悔之甚，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，然后天下望干戈之事。故兵法曰：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。夫秦常击中曝兵数十万人，虽有负军杀将、细鲁单于之功，亦是足以结怨深仇，不足以偿天下之费。夫上需府库，下必百姓，甘心于外国，非玩事也。夫匈奴难得而至，非一事也。行道亲趋，所以为业也，天性固然。上及余下殷周， 故服成都。禽兽畜之，不属为人。夫上不观余下殷周之统，而下寻晋室之师，此臣之所大忧，百姓之所疾苦也。且夫兵久则生变，事苦则虑易，乃使边境之民必迷愁苦而有离心，将力相宜而外事，故为他章邯得以成其私也。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，全分乎二子，此得失之效也。故周书曰：安危在出令，存亡在所用，愿陛下详察之，少加议而熟虑焉。是时，赵人徐悦、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事务，各一事。徐悦曰：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，不在于瓦解，古今一也。何谓土崩？秦之末世是也。陈涉无千乘之尊，持土之地，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，无相屈之欲，非有孔墨曾子之贤，陶朱伊顿之父也。然其穷相奋及秦，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，此其何故也？由民困而主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俗以乱而政不修，此三者陈胜之所以为资也，是之谓土崩。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。何谓瓦解？吴楚齐赵之兵是也，七国谋为大逆，号皆称万乘之军，带甲数十万，威足以严其境内，才足以劝其市民，然不能息攘尺寸之地，而身为秦于中原者，此其何故也？非权轻于匹夫，而兵弱于陈涉也。当世之时，先帝之德泽未衰，而安土乐俗之民众，故诸侯无境外之助，此之谓瓦解。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。由是观之，天下常有土崩之势，虽不依穷楚之势，或守恶而危海内，陈涉是也，况三晋之君或存乎？天下虽未有大治也，诚能无土崩之势，虽有强国劲兵，不得选种而身为秦矣，吾楚齐赵是也，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？此二体者，安危之明要也，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。见者关东五谷不登，年岁未复，民多穷困，众之以边境之事，推数循礼而观之，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。不安故易动，易动者土崩之势也。故贤主独观万化之源，明于安危之机，修之庙堂之上而消未行之患，其要其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。故虽有强国劲兵，陛下逐走兽，射飞鸟，鸿游宴之诱，淫纵自之观，及驰骋之乐自若也。今时丝竹之声不绝于耳，帷帐之嘶，非有诸儒之笑不乏于前，而天下无素忧，明何必汤武，俗何必成康？ 虽然臣妾以为陛下天然之圣，宽仁之姿，而常以天下为物，则汤武之名不难谋，而成康之俗可复兴也。此二体者立，然后处尊安之时，扬名广誉于当世，亲天下而服四夷，于恩宜德为庶士隆，难免复以赦媚而依王公，此陛下之所服也。臣闻屠王不成，其必足以安。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，何为而不成，何争而不服乎哉？延安上书曰：臣闻周有天下，其至三百余岁，成康其隆也，行错四十余年而不用，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岁，故五霸更起。五霸者，常左天子兴立除害，诸暴尽邪，匡正海内，以尊天子。五霸寂寞，贤圣莫续，天子孤弱，号令不行，诸侯自行，强凌弱，众曝寡，田常篡齐，六卿分晋，并为战国，此民之始苦也。于是强国务攻，弱国备守，合纵连横，驰车击鼓，借纣生机师，民无所告诉。及至秦王，蚕食天下，并吞战国，称号曰皇帝，主海内之政，坏诸侯之城，削其兵，铸以为中具，是不复用。源源黎民得免于战国，逢明天子，人人自以为更生。像是秦缓其刑罚，薄赋敛，省徭役，贵人役，见权力，上笃厚，下至巧，变风易俗，化于海内，则世事必安矣。秦不行世风，而循其故俗，为智巧权力者进，笃厚忠信者退，法言正俊，产于者众，日闻其美，亦广心意。欲四威海外，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，辟地进境，戍于北河，非除宛粟以随其后。又使魏屠居将楼船之事南攻百越，使坚路凿渠运粮，深入越，越人遁逃，旷日持久，粮食乏绝，越人击之，秦兵大败。秦乃使魏他将卒以数月，当世时，秦或北构于胡，南挂于越，宿兵无用之地，进而不得退，行十余年，丁男披甲，丁女转书，苦不聊生，自精于道术，死者相望。及秦皇帝崩，天下大叛，臣上吴广举臣，武臣张耳举赵，项梁举吴，田丹举齐，景驹举颖，周氏举魏，韩广举燕，穷山通谷，豪士并起，不可生宰也。然皆非公侯之后，非长官之力也，无尺寸之事，岂驴象仗及秦？应时而皆动，不谋而聚起，不约而同会，攘长地尽，至于霸王，时教使然也。秦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蔑视绝嗣者，穷兵之祸也。故周失之弱，秦失之强，不变之患也。 今日昭南夷、朝夜郎、降羌伯略惠州，见诚意，凡其龙城，义者美之，此人臣之利也，非天下之长策也。今中国无狗吠之惊，而外累于远方之辈，弥蔽国家，非所以子民也。行无穷之欲，甘心快意，结怨于匈奴，非所以安边也。祸及而不结，兵休而复起，近者愁苦，远者惊骇，非所以持久也。今天下断甲抵剑，桥建垒弦，转输运粮，未见修实，此天下之所共忧也。夫兵久而变起，事繁而虑生，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，列城数十，行数攘制，旁胁诸侯，非公事之利也。上观其晋之所以亡者，公事卑削，六卿大胜也；下观秦之所以灭者，严法克深，欲大无穷也。今郡守之奴，非特六卿之众也；地几千里，非特闾巷之资也；甲兵器械，非特几秦之用也。以遭万世之变，则不可称惠也。书奏天子，天子召见三人，谓曰：公等皆安在？何相见之晚也？于是上乃拜主府偃、徐岳、延安为郎中。偃朔见尚书偃氏，召拜偃为谒者，迁为中大夫。一岁中四千偃。偃说上曰：古者诸侯不过百里，强弱之行易制，今诸侯或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缓则骄奢亦为淫乱，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，今以法割削之，则逆节猛起，前日朝错事也。今诸侯子弟或实属，而敌似戴笠，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，则仁孝之道不宣，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，以帝侯之，彼人人喜得所愿，尚以得失，十分其国，不削而稍弱矣。于是上从其计。又说上曰：茂陵出力，天下豪杰并肩之家，乱众之民，皆可喜茂陵。内实京师，外销奸猾，此所谓不诛而害除。上又从其计。尊立魏皇后，即发燕王定国殷氏，盖言有功焉。大臣皆畏其口，禄位累千金。人或睡眼曰：太横矣。主府曰：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，身不得遂，亲不以为子，昆弟不收，宾客弃我，我恶日久矣，且丈夫生不无顶食，死即无顶烹耳。吾日途暮远，故道行报失之。偃盛言朔方地肥饶，外祖和蒙恬承之以逐匈奴，内省转输数曹，广中国，灭胡之本也。上览其说，下公卿议，皆言不变。公孙弘曰：秦时常发三十万众驻北河，终不可救，已而弃之。主府偃盛言其变， 上敬用主辅祭，立朔方郡。元朔二年，主辅言齐王，内淫逸行僻，上拜主辅为齐相。至齐，便召昆弟宾客散五百斤与之，数之曰：“使无贫时，昆弟不我衣食，宾客不我纳门。今无象棋，诸君迎我或千里，吾与诸君决矣，吾复入眼之门。”乃使人以王与子监视动王，王以为终不得脱罪，恐笑燕王论死，乃自杀。有司以闻，主辅始为布衣时，常有燕赵，及其贵发燕事。赵王恐其为国患，欲上书言其阴事，为掩居中，不敢发。即为其相出关，即使人上书告言主辅衍受诸侯金，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，即齐王自杀。上闻大怒，以为主辅劫齐王令自杀，乃征下吏治。主辅服受诸侯金，时不劫王令自杀，上欲误诛。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，乃言曰：“齐王自杀无后，国除为郡，入汉，主辅衍本首恶，陛下不诛主辅衍，无以谢天下。”乃遂卒主辅衍。主辅方贵姓时，宾客以千数，及其卒死，无一人收者，唯独小孔车收葬之。天子后闻之，以为孔车长者也。太史公曰：“公孙弘行义虽修，然亦欲时。汉兴八十余年矣，上方向文学，招俊逸，以广儒墨。弘为举首，主辅衍当路，诸公皆欲之，即明败身诛，是争言其恶，悲夫。”太皇太后召大司徒、大司空，改闻治国之道，富民为始，富民之要在于节俭。孝经曰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，礼与奢也，宁俭。昔者管仲向齐桓霸诸侯，有九合一筐之功，而仲尼谓之不知礼，以其奢态耻拟于君故也。夏禹卑宫室，恶衣服，好胜不循，由此言之，治之盛也，德优矣，莫高于俭。俭化俗民，则尊卑之序德，而骨肉之恩亲，争讼之源稀，斯乃家己人族行错之本也于，可不误哉？夫三公者，百僚之帅，万民之表也，未有数执表而得屈影者也。孔子不云乎？子率而正，孰敢不正？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为汉兴以来，古公宰臣身行简约，轻财重义，教然著名，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。未在丞相而为不备，脱粟之饭不过一肉。故人所善宾客，皆分俸禄以己之，无有所余。城内自客约，而外从制，即按节之，乃闻于朝，此可谓简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。 得忧则行，否则止，与内奢态而外为鬼服，以吊虚欲者疏科，以病起骸骨。孝武皇帝即制曰：赏有功，褒有德，善善恶恶，均宜知之。其省思虑，存精神，辅以医药。赐告治病，牛酒杂帛，居数月有抽，逝世。至元寿二年，竟以善终于相位。夫知臣莫若君，此其孝也。孔子度四绝，后为山阳太守，做法师侯。夫表得张毅，所以率俗立化，圣王之治，不义之道也。其次洪后子孙之次，当为后者，绝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，征邑公车，上名尚书，朕亲临拜焉。班固称曰：公孙弘、卜氏、倪宽，皆以鸿渐之意困于燕雀，远寄仰使之间，非欲其时，焉能至此位乎？是时汉兴六十余载，海内易安，府库充实，而四夷未宾，制度多缺。上方欲用文武，求之如伏吉，时以蒲伦迎梅生，见主府而叹息，群臣目相，一人并出。卜氏仕于楚墓，弘扬卓于贾树，卫青愤于奴仆，密堤出于降虏，思亦囊食柱板犯牛之朋矣。汉之德人，于兹为盛。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倪宽，笃行则石践、石庆，至直则汲黯、卜氏，推贤则韩安国、正当时，定令则赵禹、张汤，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，古籍则东方朔、梅皋，应对则严著、朱买臣，隶庶则唐都、落下红，协律则李延年，运筹则桑弘羊，奉使则张骞、苏武，将帅则卫青、霍去病，授仪则霍光、金密堤，其余不可生计。是以兴造功业，制度遗文，后世莫及。孝宣成统，纂修弘业，亦讲论六艺，招选茂义，而萧望之、梁丘贺、夏侯胜、韦玄成、严彭祖、伊更始以儒术尽，刘向王褒以文章显，将相则张安世、赵充国、魏相、丙吉、于定国、杜延年，治民则黄霸、王成、公遂、郑弘、邵信臣、韩延寿、尹翁归、赵广汉之属，皆有功绩，建树于后，累其名臣，益其次也。